锵锵三人行。哎，最近我们这个节目成了微博呀，就这个包括我那个说吧文涛这个微博成了一个叫板的擂台。我觉得这种此风不可长，你知道吗？这会把我们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为现在整天底下都是说，哎，聊城敢不敢谈，对吧？或者说这个什么啊，人民的名义敢不敢谈，然后什么香港特什么选特首敢不敢谈，全是这个。最近说了一个，哎，说这个上海史诗级对骂敢不敢谈。 问题是每一次人家叫板你都答应嘛，重点在这里是吗？ 哎，咱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嘛，像达康书记一样。 你好，应观众要求，我们像刘德华、像张学友点，对吧？你随你点唱，都唱，反正讲来讲去，唱来唱去都是那几首歌，对吧？ 哎，不一定，今天这首歌你都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只有徐老师听得懂。这个说实话，徐老师就说这件事儿，他们给我发一个视频，我觉得小题大做，什么史诗级对骂。甚至呢，我没觉得这个，我就是我听啊，我就看字幕啊，我觉得这是女的说话不怎么脏啊。后来他们有人跟我说钢笔洋子什么意思，我真不知道钢笔洋子什么意思啊。所以是不是个特粗的话？因为除了这话之外，我没觉得有什么太脏。 刚呢，刚呢是讲傻，就是港啊 啊， 笔呢是那个逼， 哦， 逼养子呢，就是那个逼养的儿子。 哦哦，那可是够脏的， 对不对？ 我就听见他讲一个什么港驴，我就是还骂香港人，骂香港人，港驴， 这个特别有澄清讲，这个特别有澄清一话，这是在上海非常常用的一句话。那驴呢是男性生殖器，港呢 是我们河北人的说法， 港呢。他本来没有这个驴字，那是那个字是配上去的，本来人家是一个卵字。你阿城的齐王看过吗？里面有个人物叫脚卵。 对对对， 这个卵呢其实就是上海人平常讲的这个男性的那个字， 哦， 常出现的，以致生活当中，比方说我们中学小学的时候，这个人长脚啊，就叫他长脚卵，就这样。那么也他也不觉得出口，他也会硬，就是说，但实际上就像屌丝的这个字一样，实际上本意是粗的。那这个港呢本来也是傻的意思，就是上海人讲人家傻瓜叫港都嘛，就是这个港字， 港都啊，叫傻瓜是港都啊。 港都 这个呢， 港英语你 这个呢就牵涉到1997的问题了。就上海人平常讲一个人就叫傻瓜，就叫港都。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不叫港人治港吗？上海话一讲呢，就是港英治港，就是，所以这是很政治不正确的。他跑来以后，他说港英，我说香港人听到了要气死了。 哎呦， 所以这个港驴啊，在这里边两个字哈， 哎呦， 是跟香港一点关系都没有， 哎， 真是一点关系吗？其实就是傻的一个男性生殖器，是这么一个字。 啊，多亏你这个上海人给我们解释，要不然我们不但犯了风化错误，还犯了政治错误，是吧？ 对啊，不然我们就抗议， 我们就是方言，有时候引起很多笑话。但是在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明白的意义上，看看这个女的算不算是败坏了上海人的这个形象？因为这段视频现在传的全网 史诗级， 史诗级的，你看看。 可能是面孔呀。 侬，我讲侬最好，侬最好，侬最好讲话注意点啊！侬，侬不要骂声嘛，侬不要骂声嘛。 侬 开心就好。 哎，我老开心啊！侬， 我觉着侬不开心，我觉着侬现在不开心。 哟，侬开心死了！把人家指到白头，我讲侬开心吗？坐了还把人家指到白头，我讲侬开心了。啊？ 我不开心。 那个呢？爷娘一道骂进去。 侬骂好，侬只要侬开心就好。 哎，侬开心吗？侬骂了，不把人家骂开心 吗？我没啥开心。啊， 啥啥？ 我跟侬讲，侬走，我跟侬讲，侬走后头倒一眼，我要倒条路了。 两个钟头嘞，侬拍侬本事拍两个钟头，港逼样子， 港逼样 子，港逼 样子， 港逼样子，港逼样子。 告别，那这句到底是哪个上海话？ 我想想，我说还有个日本名大野洋子什么之类的，是吧？ 啊，那到底是老上海话还是新拍的？新拍啊，是老上海话是？ 看完全看你处境的， 嗯， 有用的另外一些处境呢，它非常传神的，非常妙的。我跟你讲，有一次在北京参加一个很高级的论坛。是那个新东方组织的，俞敏洪他们都在，还有教育部啊，北大的人来。那中间有几个人呢，讲话讲得很闷，也有点傻。结果呢，我呢不是约好的，正好一起跟陈丹青啊一起到厕所里去。 陈小姐呢，我们两个人互相一看呢，我们的意思，因为我跟他不太熟悉，那不太熟悉，很少讲话哈，跟他，然后呢，意思就是讲那个台上的人有点傻，结果呢，我们对着那个小便池吧。陈丹青就跟我讲了刚才这个两个，后面一下子我跟他的距离就拉近了，我们就会心一笑，就是说只能用这两个字来形容那个台上讲的那些人，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恶意，没有特别大，但是有时候方言真是传承，真 是 传承。 但是你的方言这事儿吧，闹大了，闹大了。这个卢森堡驻上海总领事馆发表官就骂街事件发表官方声明，啊，我真是觉得小题大做呀，这这是，当然可能有更深的含义吧，就是你看卢森堡大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对中国网民因此造成的情感伤害表示深切遗憾，我们正在配合警方和什么调查真相，然后呢这个啊，他们只是就是就感觉到非常遗憾。其实我要照我这种在野蛮社会下从小长大的人，我觉得你们上海人这点儿，你知道吗， 我后面还有一段， 那对，不是 这一段比较文雅，后面有一段骂的比较水平高。 他主要是你知道整个过程吗，家辉？他是个就是挂着这个卢森堡这个外交牌照的这个车，里边有个外国人， 对， 人们怀疑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领事馆里的人和这个女的，女的一直在骂，然后这个上海这个男的一直在拍，最后旁边一个上海老汉听不下去了。你知道吗，这个上海拍的这个人呢反倒没敢怎么着，老汉下去就把这女的揪出来，最后这个男小伙子，外国这小伙子，他大概是要保护自己的那个女朋友吧，女性朋友吧，啊，上来 Don't touch my girlfriend， 说不要碰我的女朋友，就然后这个视频传出去，一开始呢人们的主要集中在这个女的身上，就说这个女的说话怎么这么脏啊，说话这么难听啊，后来又有人牵扯到就说是，我发现中国人民最会聊了，你知道吗，就是后来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哎，他挂的是这种外交牌照，于是大家又生发出来了对于这些年外国人在中国也不靠谱的种种表现啊，就是说出来了，甚至就是骂到了就是说中国有些个人奴颜卑膝，对这个外国人啊就奴颜卑膝，连这个都骂。 那个我以前不是最早研究的一个作家叫郁达夫嘛，郁达夫那个时候都说他颓废忧郁感伤，但是没有一个字叫郁闷的，郁闷原来是一个最近年出现的新的词，所以我后来最近才写书的时候我就说什么叫郁闷，郁闷就是郁达夫的苦闷。什么叫郁达夫的苦闷呢，它就两个点，一个是民族，一个是性。你看郁达夫的小说就是要么被外国人看不起，尤其是被日本人看不起，要么就是被女人看不起，女人不理他，所以我拟了一个书名叫民族一点，性一点，郁闷，读起来叫民族性郁闷， 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苦恼，一种叫忧国忧民，这是郁闷， 不是 一种是性， 就是在网上你只要牵涉到民族牵涉到性就是热点，加在一起就加倍热点。这次的事情再次验证了我这个观察，真的如果只是两个上海人或者跟一个外地人这么吵，这不会上升到这么多人看，因为有一个外国人在旁边看，他从正能量的角度来讲，哎，你丧失我们中华文明礼仪啊，丢了我们中国人的脸啊，这从正能量，负能量看，很多人就说，你这女的，你不是坐了一个男人，外国男人的坐司机的车吗？你神气什么？你是不是嗨了？什么什么吗？很多人从这个角度，然后把这个女的就骂成，你知道。 哪个厂子来的？ 哎，你装了什么东西啊？你这个这么兴奋，等等等，那很多粗话就上去了，这个。外国人虽然在里边只是一个旁观者，可是他却是整个这个新闻的主角， 所以你要这么说呀，真正值得议论的是关于这个新闻的议论的议论， 对 对吧， 对对， 哎，家辉 都看你评论，没有刚子东说的就是大片里面的元素嘛，任何的拍商业电影都要好像配中药一样，对不对，要什么配什么，所以你刚说一配到民族尊严，对不对，要有个性别，还有个坐什么车，对不对，然后再来还骂我们香港人，以为骂我们香港人，你知道吗， 还有一条就是 各种元素， 还有一条就是全中国人民对上海人的这个愤怒跟歧视，这个又加在里面，有的人说上海人这个里面，哎呀，这么没种啊，要我怎么啦，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里面几个地域矛盾， 而且还有是上海话，因为假如这个场景放在西安 或者放在什么武汉又可能不一样，因为上海嘛，魔都嘛，啊，我们一直以来香港跟上海最互相讨厌的啊，经常说什么双城记，好像我们互相了解喜欢，对不起，互相瞧不起的，觉得你上海人的套路我们香港也懂，你们倒过来看也是，香港人也是这种小眉小眼的，所以那个所有元素都在那边，很难不红。 这要是在西安、武汉呢、啊，那就不是上演脱口秀了，那就是肯定 全武行 动作片了，那就动作片。而且，你说这个琢磨这上海，我还发现呢。这个问题是有人也有人说说这个男的你老在那拍好像也不太妥当，但是呢这个男的后来啊他发出一大篇就解释他的这个整个行为，我觉得这个解释啊 也很精彩， 太精彩了。我就是说他完全符合我作为北方人过去多少年 对上海男人的刻板印象 这个偏见，哎，我觉得太生动了。你看他这里边讲的，他说我为什么没有去打这个女的，我为什么没甚至他连恶言相向都没有， 对对， 哎，他才说的是你能开心就好，就你开心就好，你骂我这么难听，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他一直就这么讲。但实际呢你看他回家之后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是吧？我为什么没有敢？然后呢，又为自己找出了很多理由。这个理由啊，完全符合我过去对上海人的偏见。你看他，他说，首先，我当时想，我不想针对外国友人，对吧？ 考虑国际关系， 对对对。所以视频里边吧，我把沪 A 黑牌的领事馆车牌呢，还马赛克了，也是点新德系。他说，他还很擅长理解老外。他说，老外呢，其实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女朋友。所以我觉得老外没有错，保护身边的女人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而且老外也保持着克制，你们看视频感觉得出来，我估计他回家不定看了一夜几十遍的这视频。然后呢就是说事情的起因不说，反正这车碰车就是这么个事儿， 就大家互不相让这一条路。 对，你看佳慧，你知道我就是说啊，对于我自己其实也不是真的怂啊，只是我觉得当时他不冷静，任何沟通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我也担心这个女的事后会不会打击报复呢，毕竟我的车上呢还有我们工作室的 logo， 是吧？哎，他也知道我住在哪里了，我跟他处于一个不对等的状态哦，除非我也知道他住在哪里，除非我也可以知道他是做什么的，虽然吵架表现出我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当时我的内心是不是极其活跃？说实在的，我甚至想到了，如果我打发展成了流血事件之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样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说啊，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怂啊，或者说呢是不爱惹事儿的。这个善良的人哈，可以去当作家，因为他肯定内心特丰富，在外边受了气啊，回家真是想个千百遍。 是是， 我就跟你说，我发现这个很绝。你看这么一个这个男的，他这个心里哈，这个女子她的脾气是真心爆。如果她男朋友知道她在用上海话说什么，不知道还会不会保护她？万一有这个女子某天遇到一个暴脾气的大汉，她会不会受伤害？你看她管的，她又是哪里来的底气？找个老外就很了不起吗？难道她觉得身边的男人开的是领事馆的车子，天下所有的人都不敢动她了吗？ 这个就是后来网民反应最激烈的，就是这一点。 对，然后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我一边在码字儿，又开始一边在蹬脚了。对，然后说对于大叔，我真的是佩服，也不是佩服他打架，我真心觉得他勇敢，感觉他就是正义的化身。虽然他喝了点酒，但是他的思维逻辑还是很清晰的。也是女子先对他骂骂咧咧，说他管闲事的。不过这段我没有录到，希望大家不要怪他。哎，我觉得一个某一个上海男人的内心呢，我觉得展露的太生动了。 那我觉得他的内心啊，不需要。后来看得那么清楚，当然后来可以看得更清楚，看那个视频啊，听他声音那个语调，你一听就是典型我们心中的上海所谓的小男人的语调，能开心就好，能开心就好，觉得好像故作斯文，故作文雅，很克制，可是也还是生气，可是又不敢太得罪那个女的哈，怕被打击报复这样。光从她的声音一看就是上海人。 可是我反过来又说，咱必须说明那个两点。第一点，随着我后来认识人的开阔，我觉得上海人绝不都是这样，对吧？第二点，即便是这样，你觉得这个不好吗？像我们有些这个山东爷们儿、东北爷们儿打起来， 你觉得这样就 好？当然 好 啊， 就是有血性， 没有没有。我叫上海，我刚是说像上海人，所以值得我们肯定赞美，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这个叫文明嘛，你干嘛要对这种人跟他冲撞呢？假如是我，我马上下车跟他道歉了，跟那个女的大姐，对不起，有我赔钱嘛，那算了。对，所以很好啊，这一点香港跟上海是相通的。 所以我现在 香港跟上海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在这点上是不大一样的。香港跟上海的最大的相通呢，就这个余秋雨不写过篇文章叫上海人嘛，他把上海人概括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关东啥子题，就关你什么事，就是 it's not your business， 就不管旁人的事情，你也不要来管他的事情。这一点呢，我觉得上海人跟香港人是非常相似的，而且也是这两个地方的人自外于其他中国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因为他觉得中国大部分的人是不把你当外人，所以上海人跟香港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说，我不在你的，你也别来弄我的啊！你隔壁做什么事情，你隔壁邻居，你三个四个女的进去，我也不管啊！我就是上海的朝阳群众从来没有那么发达，这是共同点。第二个共同点就是说，他说他们算计的能量过剩，所以全算计在小地方。就是说你在小地方，叫我另外一个说法叫大愚若智。 哎， 大鱼落智，哎，就是上海人的余秋雨举的例子，就是电车上你买票啊，你说到什么地方一张票，说我买什么地方，旁边马上人说你这样不合算，你应该转什么车什么，一大群人帮你出主意。香港也是，你随便一个什么事情，你说买楼啊或买房子什么，你只要跟旁边人一讲，旁边人马上跟你算一大通的账，就觉得这是不应该。但是实际上呢是非常吃亏的，因为他们这两个城市的人根本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我叫大愚若智。好，但是第三点他觉得他们相通的地方啊，说他们上海人是重视教育，广东人不是，我觉得这个看法错。但是有一点就是很大的区别，就是广东人血性，上海人妥协。上海人这个是典型的，两个人吵架声音那么高，你来呀，我打死你，你来呀，你这个你小心啊，你将来回去就这样。但是从好的角度来讲呢，这叫君子动口不动手，对不对？你看这个吵架，这些骂人避免了一场肢体冲突， 对， 而且还真的是可能是到领事馆涉外肢体冲突，这个很难堪的。如果这个，但是呢从个人来讲，就造成了你刚才讲回到家里，这个虽然在表面上君子都不动手，回到家里，哎呀，这个肚肠啊，难过啊。 对， 人毕竟是人呐、人毕竟是人呐、你受了气啊，你这边不出啊，你在那边就要出，能量守恒。 可是，假如说到回到家里，虽然动气，你说余秋雨，我倒要搬出张爱玲啊，他那篇文章到底是上海人啊，他也是说了一大堆雷同余秋雨，余秋雨雷同他的话。那做到最后，张爱玲说不管他怎么样，到最后怎么生气动气哈、到底是上海人嘛，他总能自己找到化解的方法，比方说喝杯茶也好，喝杯啤酒也好，开听个爵士乐也好，甚至看看股票啊，那个算赚到了钱，他很快能够化解的。不像可能某些北方人啊，河北人、徐家庄人，越想越气，就拿个棍子回去找他算账。上海人很容易自得其乐哈、跟香港人也是气完弄个幽默啊。我不太了解上海人啊，比方说香港人碰到这种情况哈、那到最后总是就算去谈一件很激烈的事情呢，总要加一个小幽默、小讽刺，在里面抓一个你们叫段子哈，我们叫搞 get 了哈，在里面找个梗出来， 是吗？ 然后就把它花掉。 哎，这不太不吻合我对香港人的认知。 对，我也是。 我觉得香港人都是干柴烈火。 对，广东人这个太平天国的那种。 东家问候你老母能连续问候半个小时，而且很容易打起来，其实。 这个没有很容易一打起来。 你说的是你这个层次的香港人。 不是，我们看到新闻哈，看到所有的都当然会有打架哈。你就算是打架，香港人总是要在里面加一些可能叫幽默，可能叫什么滑稽诙谐的，就是好玩的事情。你看香港电影就知道了嘛，再怎么样的悲剧，什么不了情也好，无间道也好，总有个喜剧的角色，总有个香港人严肃不起来，认真不起来， 给自己最后一个出气口。 那也许是香港人做不到的都在电影上拍出来了。但是确实这个东西啊很有意思，就是说我问你啊，香港人过去是这个港英殖民地啊， 香港人对外国人是什么感觉？ 到 你看他们像寡一楼，哎，某种政治正确的来讲，香港人对外国人的一些称呼 最歧视， 是歧视的，摩罗擦是吧？寡一楼。 但是我觉得很难说歧视啊，那是过香港广州粤语里面那种生猛啊，因为他叫起来不是充满仇恨啊，不是说洋鬼子，不是啊，阿哥鬼佬，就是那个，甚至好像 他内心深处有没有跟英国人的这种隔阂感，就是说华夷之辨的，就是我是广东的吧，或者中国的，你是老外， 区别感是一定有的啊，你是老外，甚至是地位比较高了。就像到我这个年代这个年龄哈，有时候开车在路上，到了今天的已经回归了20年了，走在路上看到有些白人洋人啊，在做比较基层的工作，不晓得为什么见过几次，我都觉得看不顺眼。咦，我从小的印象，白人都应该穿着西装的，走在中环的，怎么会好像在旁边做泥工？当然很多南亚裔的哈，东南亚来，就是说心中还是觉得有个区别，有个他们应该比较讲权的哈，比较富有的，可是那个没有仇恨感。就算以前在殖民地长大，我们受压迫的。 我问你。他们就是你们觉不觉得，就是说外国人好像代表着素养比较好，比较有修养，比较有礼貌，代表着这些好的素质。 是，我是觉得所有华人心中都有这个想法，可是香港人当有这种觉得呢，他不会仇恨，不会反讽，是真的全心全意觉得他们某个部分哈，好像走在前面，我们应该学习。那我觉得呢，不管在台湾还是什么地方，好多华人都会同意的。可是呢，那个反应就是会仇恨对方。你以为你这样又什么了不起？你以为你真的文明吗？这样子啊？ 对， 香港人没有这个部分。 所以我就要给你提供反例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家辉，你说就说我们读这个男的写的，你说这男的看了会自杀。我跟你说啊，这恰恰不是这样，否则他不会自己巨细靡遗的自己写出来发网上。我跟你说，这就是上海人的另一方面，很有意思。他呢自得于自己的这个计算。你比如说，你看北方老板和上海的，我都接触过，我发现很有意思。你看我们北方的这个哈来了，他是说这东西怎么着贵吧，10万，哥们就买了，是吧？真是就怕他不贵，就是说这房子多少多少多少1000万，现金买的。但北方吹牛吹这个牛，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在上海人家里呢，他是啊吹这个价廉物美的牛，说你看这个房子别人买呢是。5000万，我怎么弄了一下，我4500万就拿到手了。你看他自得的是他的这个算计。 对，你坐出租车最明显，你在北京坐出租车司机哈，他跟你讲政治，他跟你讲正能量，当然最后还是带你绕一点路，对不对？他一点都不在。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你看，他一定显得比你聪明。 哎， 你无论问什么东西，你赚多少钱啊，现在工作怎么样，社会怎么样，他一定教你一套他觉得很聪明的道理。 对对对， 就是很就是非常非常奇怪， 就是他洋洋得意于自己的这套聪明。 对对，他非常自得其乐的做奴隶，就是陆俊讲的，就做安稳了奴隶的这种心态，就 上海 人。 是 上 海是 吧？对，上海人。 我觉得上海坐出租车觉得那个师傅很烦的，因为北京叫大爷嘛，他都要么就骂我，要么就说听不懂我讲什么。那上海呢，好像总队特别知道我们香港来的，就很好奇，就是问长问短的。那算了，我都答他。问题是我回答完他之后，他就批判我，总是觉得你们香港 显得比你高， 对， 这个神经病嘛。那个出租车司机对不对？你去显得比个人高干什么的，对不对？ 所以他也并不能说是唯利是图， 他没得到利， 对他的存在感。 哎，但是他绕路啊骗钱的几率比别的司机还小，比别的地方。 是， 哎，所以。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实际他也活他的优越感。 对， 你明白吗？ 对对对对， 我们过去以为他是计算机器，但是实际他也要求灵魂的满足。 弱势群体的优越感非常值得研究的。 哎，这是不是当年多少年殖民地啊租界这个洋奴的遗传， 而且后来不断的发展上海的。哎呀，这话我不说了。 你要但是，哎，你要这么说，杜月笙当年青红帮那最后也是杀人不眨眼，那也是上海人。 对，但是他们是上海的少数人，我们现在这些港驴港驴的，那是下面比较市民阶级。 而且你看杀谁嘛？可是话说回来，我还是担心这个男的，万一他老婆不是上海人， 我为他感到羞愧，就是一个女生这样，有个琵琶匠啊，基本上也这。